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派信》，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真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支持嘅。咁啊，中国咧嗰个政局咧非常之咧迷离啊，所以时时有啲咁嘅怪事。嗱，其中一件咧就系《环球时报》前主编胡石俊咧喺5月26日喺佢嘅私人微博咧写篇文章，突然间话而家中国嗰个消费经济点解系低迷呢？就是因为那些人是性萧条。什么叫性萧条呢？就是现在大陆他暗指共产党是对于那些色情事业色情资讯是打压得太过犀利。搞到呢那个社会上面是有一种清教徒那种教条。胡石俊就说所谓的黄色色情的标准呢就不要定得太严，就不要定得太宽广，就不要伤及性本身需要的他所说的环境因素，就是要结合人性，要由消费和治理全局层面是认真思考。这些是典型的共产党叫懒学术的八股文章。你知不知道他讲什么呢？他说黄色和色情的标准不能定得太宽泛，以免伤及性本身需要的环境因素，强调要结合人性，从消费和治理全局层面认真思考。这些就是他到底在说什么呢？咁好多嗰啲网友呢就话喂，你系咪即系想放纵呢个色情市场呀？系咪话你而家睇到街嗰度嗰啲广告版呀，或者应该呢系叫共产党呀开放啲色情嘅书刊呀，系咪？咁讲呢啲嘢呢就其实有少少嘅裸警，我一度就怀疑点解会整呢啲咁嘅嘢呢，可能系转带风向。因为近日呢大陆你都知道呢，5月底6月初就是新一届的大学毕业生要投入就业市场，一定是找不到工作的很多，一定有很多的不满的。另外加上中国现在的经济这么差，政局那时候很多人在留意是不是有换人，诸如此类，是不是出来带风向，就突然间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然后小题大做呢？因为共产党的制度里面对于色情呢一向是两种标准，他们自己就得的，以前在延安里面曾经有换妻、一杯水主义、这些呢那些在上海、投奔去延安的大学生、一去到呢哇送羊入虎口的、换老婆呢就不用伴的、开舞会呢是可以揀舞伴的，这个毛泽东呢是带起这个风气，但是呢在民间呢就要扫黄的。那你说现在搞到性萧条呢，就首先要问一下点解东莞这个长安成个广东那些夜总会呢是死晒。见到香港人呢所谓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讲来讲去都去深圳食嘢咋嘛。听唔到有啲香港人走去深圳嗰处呢是有啲平价嘅夜总会嫖妓呢啲咁嘢。如果你话咁样构成性萧条啊，就不如胡石俊呢是应该劝喻广东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同埋香港特区政府联手搞活呢个色情事业啊，系嘛？所以呢天一半地一半讲到唔咸唔淡呢，无端端呢就咁样小题大做，所以唔怪得呢24小时咁上下就突然间落咗架。咁胡石俊呢向来都系被视为一个重要嘅人物，是中国官方的喉舌，虽然他是这个退了休，但讲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代表了上面最高人物或者是最高层，例如那时候对战狼喊打喊杀，又说要针对美国要增加制造核弹头，又说这个当这个佩洛西那架飞机一旦是到台湾一定是开炮打他下来，这些现在为什么突然他说性萧条呢？因为中国的年轻人生育率是下降，不肯结婚，男大不当婚，女大就不肯嫁，最新的就是 中国的上半年那个结婚呢是男女就是只是得呢是600多万对。咁呢是创呢是最新低。咁呢就好多人呢就中国经济疲软同埋当年的计划生育留低种种的苛政是令到呢而家啲人是有阴影。所以呢你加埋人人呢是耷低头玩抖音，抖音呢是共产党发明的。这个抖音呢是另一个魔幻的道场，是令到现在新中国那些青少年呢他的灵魂吸了入去很多那些无聊的资讯，小红书都是。那些中国青少年男女呢只是看这个无聊的东西就反而呢就对性资讯是没有兴趣。香港都是跟随日本草食男，跟着就躺平，现在生育率低，不肯结婚。所以这个是一条龙的。不肯结婚就是因为懒于拍拖，懒于拍拖是因为躺平，躺平是因为呢是对色情资讯已经没有好奇和没有兴趣，所以呢这个造成性萧条。以前这个女为悦己者容，很多拍的时候呢就会去买化妆品啊、口唇膏啊，这样买条裙都要低胸一点啊。而男生呢就会扮到好像韩星啊，是吧，吴尊啊、吴彦祖啊，现在你没晒兴趣就当然没得消费啦。飲嘢啊，係嘛 ？disco 啊，呢啲咁嘅嘢，呢家全個香港靜曬。呢個性蕭條始作俑者又係邊個咧？係咪爆生？ 係啊，今次胡錫進嘅文章咧，雖然落咗架啦，咁但係好多媒體都喺度講同埋喺度轉述。嗱，首先咧，我覺得咧，佢嗰個精神咧，我覺得係可嘉嘅，因為咧，佢敢於提出一個好敏感嘅議題，就係究竟性同經濟嘅關係。咁可惜呢，但係佢嘅推论同埋佢好似你话头先佢讲嘅细节呢就有啲模糊不清同埋甚至混淆咗视听。因为佢里面用到呢万恶淫为首呢五个字呢去鞭挞啦呢啲传统嘅中国旧观念。但係大家都知道喺原文万恶淫为首个淫字并非代表淫乱或者係情色方面嘅嘢，而係代表呢过度纵容或者係放任。这个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其实他引用的典故呢都已经暴露了其实他对淫或者是男女之事呢有些叫做含糊了的问题。其实他讲的问题性萧条呢并非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 symptoms， 一个征象。因为这个性萧条并非出现在中国，在日本已经出现了很久，所谓的低欲望社会啊，或者是那个叫做草食男的现象已经代表了很多的年轻人宁愿选择自己一个人通过网络获取安多芬，他得到满足感，而不去接触现实的世界，不同这个男女的交往，甚至不结婚不生仔。这个情况在欧美也都会出现，但是其实这个正正不是 性保守的原因，是调转是性开放的原因。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好多时候呢而家嘅性开放呢就係嗰啲 LGBT， 好多嘅同性恋啦，好多嘅呢啲多元嘅所谓性爱嘅关系啦，都係唔去生仔或者生唔到仔嘅。咁呢种情况呢其实某种嘅性开放导致人口嘅萎缩啊，呢个唔系呢调转话系呢性保守而令到人唔生仔。加上好多人对传统基督教是已经抗拒或者觉得他是一个很落后、很保守的。因为基督教传统的观念、家庭观念、儿女的养育，这些是很基本的一个人类进化和延续的一个需要。你既然是 LGBT 又反基督教、天主教的传统观念等等，其实正正是影响了人对性爱一个价值，还有变成咧，佢可以唔需要跟随咧，我哋以往上两代咁样结婚生仔。所以胡锡进将性萧条当咗系个原因咧，其实佢就研究得唔深入，佢只系见到个表象就当咗系原因。实际上咧，系呢个社会上调转嘅性开放咧，令到呢个性出现咗一种反常嘅现象。咁另外一个情况咧，就当然就系经济问题，同埋咧养儿育女嘅成本。咁呢啲全部呢都係一个社会问题，呢啲放喺香港 日本、南韓呢啲社會，特別係亞洲社會咧，係更加嚴重嘅，因為咧養育兒女嗰個代價太大啊，好多人寧願咧將個資源留翻俾自己，或者放棄呢個咁嘅風險。呢啲情況咧，都係老生常談啦。咁問翻轉頭就係、是，究竟嗰個社會容唔容許你生咁多，或者個福利能唔能夠去支持你？譬如喺英國，你見到好多嘅本地人咧。生幾個三四個閒閒地，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就係因為政府提供嘅福利同埋嗰個優惠咧係好多，所以佢哋咧生得多。咁究竟引嚟嘅社會問題係另外一回事啦，但起碼佢哋願意生。咁換咗喺香港而家嘅出生率就係好似只係0.幾啊，0.8左右，即係變成咧人口係向後萎縮噶啦。咁呢啲情況咧，就係胡錫進咧講嘅嗰個經濟問題，但係佢用錯咗一啲原則同埋一啲推論嘅方法，所以引起人哋好多嘅批評。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再加上佢咁敢言嘅行為咧，加以前咧喺呢個新冠疫情啊嘅情況之下咧，都質疑過政府嘅封城措施咧，結果咧就當時亦都俾人將佢嘅文章落架啦。曾經亦都被人封過佢個號一段日子啦。咁而家咧，唔知係咪為咗要真係要刷流量咧，所以佢有時語不驚人死不休咯，陶生。 咁啊，喺前年咧，胡錫進喺佢嘅微信咧，突然間咧就話要振興夜總會經濟，就因為咧北京嘅一間叫天藏超市嘅酒吧嚇就咧一度係被封。咁呢個酒吧咧喺裏邊咧有好多嗰啲除咗飲酒咧，仲有一啲係男女之間嘅性交易嚇，就俾咧大陸北京嗰度封咗。咁跟住咧吊銷執照之後冇幾耐咧，就話要恢復啊，係嘛？咁咧所以咧胡錫進咧就話如果你要夜總會個經濟咧係復興嘅話咧，先至可以救得到動態清零之後嘅北京。咁啊一講咧係又俾人鬧，係嘛？胡錫進咧就好似對呢啲咧東莞嘅夜間經濟啊呢啲咧就喺度咧喺度嗌冤枉，係點解你冚曬咧？係嘛？咁但係咧就遭到咧嗰啲網民咧係攻擊啦，就有時唔係話關係佢嘅議題，係因為佢嘅人咧嚇，佢哋覺得佢係共產黨嘅喉舌啦，係嘛？咁但係有時咧佢講八句説話，又有兩句咧又好似咧係好出位，同埋咧係好真心，同埋咧好有性格咁。嗱呢啲咧就係典型喺大陸呢啲輿論嘅兩面人。咁我相信咧胡錫進喺內心其實係一個自由派嚟嘅。佢个内心咧，其实你而家要佢自己真心讲咧，佢系好崇尚美国嗰套咧民主自由嘅制度。只不过咧，佢已经系成为中国官方嘅喉舌，系尤其系近20年来咧，一定系反美嗰度咧担当个重要嘅角色。所以咧，呢位先生咧个人格咧系有少少嘅分裂，但系佢唔系一个咧，即系心底里面一个极度邪恶嘅人就唔系，系嘛？但系有时咧，佢都好憎恨自己呢种咁嘅角色。所以咧就喺难得嘅时候咧，就要讲一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咁样，讲翻两句人话。咁跟住咧又会不为啲港网民所谅解，好多大陆嗰啲网民其实知嘅，知咧就明知佢系讲真话，嗰句说话咧其实讲出好多人嘅心声，但系都要闹埋佢一份，因为觉得佢系一个既得利益者。你身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家做咗中共嘅官方嘅喉舌，点解咧？你又有名成利就，既然系咁咧，你就讲大话咧，车大炮一路车落去，你唔应该咧，有时啊扮嘢咧，系扮到懒有人性，即系搏乜嘢啊？系嘛？即系话唔想将所有注码买晒一遍啊？系咪咧？系想买保飞买保险啊？咁，所以咧。胡錫進呢啲説話同埋咧引致啊呢個網民嘅批判啊同埋抨擊啊呢啲咧，説明咧中國嘅社會啊嗰種深層心理嗰種畸形同埋扭曲，唔係正常人嚟噶嚇。將來就算啊共產黨啊突然間咩政治體制改革啊，開放言論自由啊，係嘛？呢啲人嗰啲言論啊，都係好得人驚嘅，好似黃河決堤咁樣。你胡錫進咧，雖然咧係曾經做過戰狼，但係嗰個形勢一旦有咩變動咧，佢都會成為被批判嘅對象。所以咧，你睇睇胡錫進而家呢啲咁嘅言論，佢其實折射係一種咧深度、深層嘅不安嘅心理。佢唔知講咩好，其實佢好向往自由，佢都好受到壓抑。但係咧，佢要揾其他一啲咧。 唔係咁敏感嘅議題，或者唔係掂到政治啊、權力鬥爭嘅嗰啲嘢咧，係要宣示一下。咁啊，希望咧係喺個大陸個網絡裏邊咧，就帶動一陣咧係熱潮。嗱，呢啲係一種好微妙嘅政治嚟嘅，好多人係唔知嘅。啊，咁佢講到呢啲嘢，咁啊，你咪跟住佢講咯，你風雲谷都跟住佢討論一輪啦，係嘛？咁啊，到底係咪應該恢復呢個夜總會啊？係嘛？啊，同埋香港又夠性蕭條啦，點解啊？嚇，啊，我自己都講過啦，喺風雲谷係咪做咗幾集？你嘅小紅書完全可以咧，係由港男同埋大陸嘅小紅書啊嚇嘅女子雙方係對流深入了解，因為大陸咧仲有一種好老土嘅風氣。就是興民間相親啊，仲要咧係要相睇嘅。呢啲相睇咧，好多時咧都幾得意啊，同埋咧好醜陋，同埋鬧出好多笑話。咁佢嗰個國情咧就真係非常之畸形嘅。啊，咁由於咧嗰個婚嫁嗰方面咧就係非常之低潮啦，係嘛？搞到咧你因為呢個色情事業咧係一早咧你已經係公安嗰度咧有事啊，好多地方係自己兼而係經營埋一份啦。啊，上邊要嚴打啦，咁啊係咁意咧又掃一掃啦，跟住嗰度又收錢啦。佢成為一個咧制度性嘅腐敗嘅溫床，呢一樣咧就胡錫進唔敢講嘅。佢話咧要恢復夜總會經濟，夜總會經濟好容易恢復，但係你成個中國嗰個政治社會個制度啊，由於係專制啊，係咪一手遮天啊，同埋一個咧貪腐啊，一個深層次嘅網絡啊，就唔係話你話要恢復色情經濟咧就恢復得到噶啦。何況而家啲人真係啊～唔会出嚟搞嘢噶啦，香港都系啊，已经唔系话以前啊，三十几年前靓妹仔啊，吓嗰阵时啦，吓嗰阵时仲香港啲中学生啊，仲要出嚟啊，跳舞啊，油脂妹啊，周末狂热啊，又识得嗰啲姑爷仔啊，吓俾人买咗落去啲酒店啊、酒吧啊，系嘛？嗰阵时嘅色情事业系咪泛滥咯？嗰阵时啊，香港嘅经济七八十年代啊，系咪夜夜笙歌咯？油尖旺个生意兴旺咯，冇错啦。消费 GDP 啊，系红火嘅时候，后边就系性欲嘅动力。所谓黄赌毒呢三兄弟咧，系形影不离嘅。但系毒品呢样嘢咧，就系全世界嘅祸害。但系赌同埋黄啊呢两样咧，系有时好难都分得开。啊，当嗰啲人咧系热衷于赌博嘅时候，你睇下澳门啊，当佢赌业兴旺嘅时候，则为嗰啲色情事业啊，嗰啲咩金鱼缸啊。啊！嗰啲泰國妹啊，啲大陸妹走落嚟啊，喺個大堂嗰度行行企企啊，一定係一種唇齒相依啊嘅行業嚟嘅。咁你而家嗰度冇啊嘛，冇你而家要振興，邊有得振興啫？啊，個根源就係你得罪咗美國啊嘛，有美國喺度啊，咪百業興旺咯。冇啊，係嘛？你點樣振興都冇用啊！而家講兩講又落架，咁落架邊個落佢架咧？ 嗯， 啊呢個係咩意思咧？係咪話胡錫進啊講嘅嘢係錯咧？如果錯，點解唔可以俾中國嘅網民啊去討論咧？係嘛？定係佢係帶風向咧？如果帶風向啊，點解我講兩日咧就突然間咧又俾人封口咧？嗱，呢就係而家你呢個社會啊，呢個國家咧係好難同國際接軌嘅原因。不過咧，而家連美國啊、西方嘅 Donald Trump 嘅問題咧，都搞到個輿論咧係相當之混亂啊，都唔知邊個真邊個假。同埋有好多非常激進嘅言論出嚟就會俾人猜測咧後邊嘅動機等等。所以胡錫進根本佢唔再講呢啲咁嘅嘢咧，呢個世界同埋呢個國家就會將佢遺忘噶啦。 嗱，我都同意 一個知識分子啊，喺大陸一個相當之悲哀嘅角色咯。 嗱，因為咧，阿胡錫進以往喺《環球時報》擔任呢個主編嘅時候咧。他是个体制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他是角色扮演，或者他自己是不是这样都不重要，那份粮或者他那个职位呢就一定要他这样做，所以他成为战狼啊、小粉红啊的一个呢代表人物。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市场呢，即我意思是战狼那个市场呢是竞争很激烈的，就算在海外什么司马南啊等人呢，他们比胡錫進是更激，或者他们的言论更加出位。所以胡錫進退了下来之后，现在做一个知识分子，摆出一个爱国但又理性，又对西方的东西看似又通透。因为他的微信和不只是 大陸裏面睇到佢係有國際版嘅微信嘅，佢一樣係可以咧俾海外嘅中國人啦或者其他人睇到。所以其實佢想進佔嘅係一個咧，俾一啲大陸嘅小粉紅、戰狼嘅網媒或者係紅人，希望更大嘅市場。所以佢間中有啲時候佢就要推一啲咧比較 liberal 或者叫比較進步啲嘅思想，譬如話呢個性蕭條而影響咗呢個經濟呢啲咁嘅言論。啊，小试牛刀，希望咧可以抢夺一啲咧传统小粉红咧啊冇嘅市场。咁但系咧今次就可能有啲失准啦。咁而事实上，究竟啊系性萧条导致个经济唔好啊，定系调转？其实经济好先至导致嗰个性开放咧。嗱，依点咧系一个互为因果嘅问题。因为如果大家睇翻八九十年代香港同埋中国大陆，特别系珠三角啊、深圳啊呢啲咁东莞啊呢啲地方咧嘅繁荣咧，其实就系香港当时享受紧一个经济发展，好多货柜车司机甚至的士小巴司机落咗更之后，佢哋就会过去啊呢个罗湖边界，就去咗大陆玩，玩完之后就赶住咧就尾班车翻嚟，因为当时未有咧24小时通关。咁你谂下嗰个时候啊，其实香港嘅經濟就係因為有餘錢，同埋咧第日繼續可以揾到錢，所以就會帶動到所謂咧飽暖思淫欲啦，啲人咧就會去咗上去玩。咁呢種情況咧，亦都當然直接帶動咗中國大陸嘅經濟發展啦。呢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啦。東莞點樣繁榮起上嚟，香港人、台灣人留咗幾多啊？呢啲咁嘅腳毛喺嗰度。咁所以其实应该系调转嘅，其实系经济先至影响到人嘅性心理，即系话其实个袋冇钱咧，就算有啊，呢啲即系软肉温香啊，你都冇心机去享受嘅。所以唔系因为性萧条，啲人对性欲少咗，于是影响经济唔好，系调转，系因为个经济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香港嘅经济楼价跌咗三四成，啊嗰啲股票又。就坐艇，跟住咧，而家嗰啲單又開唔到，所有人啊，再加上網絡，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咧，先至造成佢哋冇心機去啊交往男女啊，或者北上尋歡啊，甚至去夜總會使錢啊，因為而家咧，佢哋嗰層樓啊已經係蝕咗水，而另外有啲人裁員啦、啊，生意唔好啊。啊，百分百嗰啲貸款咧又要還唔到啊，諸如此類，先至令到人咧。啊，性欲下降，所以胡锡进佢今次俾人落架咧，佢系第一，佢系俾人咧揾到个位入，包括可能好多战狼小粉红已经对佢不满嘅，就乘机入佢。第二的而且确，佢嘅立论咧系有问题嘅，亦都咧唔系好洞悉到咧，其实经济同埋性欲嘅关系咯。 所以点都好啦，吓你而家讲乜都冇用。胡锡进呢件小事咧就显示到咧，如果中港两地。个经济困局咧，而家系无计可施。一阵话搞熊猫经济啊，一阵就话夜缤纷啊，一阵又话搞啲景点啊，呢啲啊，白鸽俾啲人打卡啊，而家就话要搞到要恢复到要色情行业，都可以讲话山穷水尽啊。所以啊，胡锡进啊咁讲，只不过系个借口嚟嘅啫。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